第106集，最终目标是宋居寒。龚应贤双手撑着桌子，脸色阴晴不定。 应贤，你看出什么了？ 我们会觉得这些案子有蹊跷，是因为他们都不是报复性案件，但说是意外，又未免过于巧合。这种巧合里面有一点人为的痕迹，可假设他们是人为的，又让人说不清背后的动机。 对，比如这个旅行摄影师的房车起火，有疑似人为纵火痕迹，但无法确定，也可能是煤气自燃。 这个是一个喜欢在网上发布奇装异服视频的博主，他的公寓起火，纵火者和他都葬身火海，但调查显示两个人并没有社会往来。 还有这个什么涂鸦垃圾桶，有一段时间在网上很火，烧他们的人被抓到了，纵火者说这些垃圾桶看着很异类很邪恶。 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？ 龚应贤的大脑飞速运转着，为此而感到头痛欲裂，他有种奇怪的念头却又难以捕捉。 只剩七分钟了，还有一枚炸弹怎么都找不到。 火代表神的意志，神的意志是什么？是公平对待人间的一草一木，一人一物，赏罚、兴衰、生死，都是天道。 众人焦急地看着龚应贤。 火代表神的意志降临人间，得到神的启迪的人。 龚应贤还在不停地重复着紫燕说过的话，突然他抬起了头，双目充血，表情甚至有些扭曲。 你想到什么了？ 紫燕所谓的邪恶的灵魂。我明白了。 是什么呀？ 邪恶的灵魂不只是指人，也可能是一草一木，一人一物，得到神启迪的人，也就是得到火的人。普罗米修斯盗火，但他不是为了拯救人类，他只是一个传教士，他将火这种神的意志带到人间，有些人受到启迪得到了火，有些人没有得到。这里的火不是真正的火，而是启迪。紫燕自比普罗米修斯，他就是那个传教士，他用火启迪众生，他的信徒得到了他传递的火，得到了神的启迪。大部分蒙昧的人类并没有得到火，这些人是他继续传教的目标。可还有一类人或物得到了火却不受他的启迪，他们就是紫燕所说的邪恶的灵魂。 众人都听懵了。 火是什么？火代表心，代表情绪，代表灵魂，代表生命，代表巨大的能量和蓬勃的精力。火是神赋予众生的力量，有的人得到火成为神的信徒，就像紫燕和他的教徒，有的人得到火依旧是芸芸众生，只用来做饭取暖。可还有一类人，他们用火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，他们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，让神的意志在他们身上失去公正性。比如大火燎原，矮草都会被焚烧殆尽，可大树只要根系不死还会重生，于是神的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质疑。 你的意思是，他所谓的邪恶的灵魂，说白了就是那些太过出挑的人或物。 仁义终于明白了龚应贤的意思。 其实所谓消灭邪恶的灵魂就是消灭异己，而越是出挑的人或物就越有震撼和示范的效果。说白了，紫燕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。 对，紫燕用这样的逻辑去洗脑他的教徒，认为这些人或物不仅仅违背了神的公平意志，有的甚至会用火来对抗火，比如消防员，有的会用自己的火去感染别人，比如作家、艺术家、歌唱。最后一枚炸弹在歹徒身上，紫燕的最终目标是宋居寒。 何故僵了僵，在回神的瞬间拔腿就往门外冲，仁义眼疾手快地拦在他身前。 何故何故何故何故，你先冷静一下， 放开我。 何故 你已经帮助我们找到五枚炸弹了，我们需要你用脑子思考，而不是冲动行事。 之前哪怕是最紧张的时刻，他也表现出了非一般的沉稳，但此时他眼睛里只剩下慌乱和恐惧。何故此时哪里听得进去，他狠狠推了仁义一下，没推开，仁义吃痛地咧了咧嘴。龚应贤大步上前，抓住了何故的肩膀，把他拖了回来，将人按在了椅子里。何故大口喘着气，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。龚应贤直勾勾地盯着何故。 何公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那枚炸弹，他能接近舞台的几率很低，你必须冷静下来，才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 何故低着头，双拳握得咯咯直响。 我们一直在盯着监控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迹。舞台周围也有很多警察和保安，他一出现就能认出来。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藏在了什么地方，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移动过。 他肯定藏在哪里，一旦他开始移动，就是一枚移动的炸弹。即便他无法接近舞台，在任何人群密集区引爆，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。 我让俊汉离开舞台，不对，舞台可能更安全。 他握着手机，一时不知所措，额上的汗狂流不止。 如果让宋俊涵停止演出，一来会打草惊蛇，二来会引起观众恐慌。只要我们确保歹徒无法靠近舞台，宋俊涵就是安全的。等等，这个叫王瑞的人是负责舞台搭建的，他有机会把炸弹埋设在搭建里。 对，我们一开始就把舞台排除了，因为我们以为紫燕针对的是观众，舞台不是个合适的地方。但紫燕的最大目标是宋居涵，而这个人就是负责舞台搭建的。最后一枚炸弹究竟是在舞台还是在王瑞身上？ 我们必须假设舞台和王瑞身上都有炸弹，不能漏过任何一点危险。 可是现在舞台正在表演，我们的仪器没办法在那么多干扰的情况下找到炸弹，还有那么多观众都在看着，万一炸弹是在比较显眼的地方，这…… 我有办法，只要让舞台停止表演一段时间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一分钟就够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，可以切断舞台周围的电源，这样一来，所有仪器都没有了干扰，观众也看不见了。你要怎么办到？ 小松，告诉徐涵，最后一首歌换成长夜，我们需要一分钟的时间，要切断所有电源。别问为什么，他知道我的意思，赶紧去。 只剩五分钟了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去舞台，应贤你们去找王瑞。 何故抬腿就要走，仁义抓住他的胳膊。 何故，你跟着邱队长，但不可以单独行动。 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怎么行动。 我答应过宋老师，会把你完完整整的还给他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也不能出事。 何故看着仁义坦诚又坚定的目光，深吸一口气。 我不会冲动的。 仁义这才放何故跟秋妍一起离开。 哎呀，王瑞会藏在哪里？他不可能藏得太远，他应该预料到自己的身份可能会暴露，怎么保证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紫燕交给他的任务呢？哎呀， 舞台埋设炸弹是一道保险，一旦失败，他还有一枚移动炸弹。我想，他就算要藏，也不会离舞台太远。 他无论藏在哪儿，现在也该被搜出来了呀。舞台周围和后台全被警察翻了个遍，他现在插翅难飞呀。 这句插翅难飞令几人同时怔住了。